了以后对身体是有百害而 无一利，全是热量。这就是叫什么鱼和薯条， 这是200年历史的老店。 这你想这么一大块，明天全长在我肚子上。 锵锵三人行，这是前几天我跟徐老师在品尝鱼和薯条。 不是吃过一回吗？怎么念念不忘？ 就是那回，没二回了吧？这个 英国莎士比亚的头。 哦，莎士比亚没第二回了吧？ 绝对没二回了。哎呦，这个鱼，我就说这个英国的这个菜啊， 典型食谱。 我们攻击了好几天哈、啊，就是乏善可陈，毫无味道，对吧？ 但是现在后来改观了吧？ 对，今天我们要辟谣，在这个文道兄的带领下，我发现伦敦有好吃的， 对， 除了英国菜，是吧？有好吃的。你要想到他伦敦，他的法国菜，他有意大利菜。它有中国菜，它有川菜，有湘菜，有粤菜。 对，哎，我们还有印度菜， 印度菜，我们都发现有好吃的，嗯、特别是文道，文道原来写过美食专栏嘛， 对， 带咱们去 呢。对， 您看我这流口水，带咱们去吃的那个 一辈子没吃过的， 那个猪蹄儿 ， 那是加上中国在内，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猪蹄儿，那一条野呀、啊，也挺野呀 、啊。怎么样，兄弟，我对得起你们吧？ 太好吃了、啊，我的天 哪！不，我跟你讲，英国啊，其实呢，它现在也叫做世界美食之都，尤其是伦敦，就是伦敦，因为它太多移民。什么人都有，而且它这么大的一个金融都会，有钱人多什么，那所以一定好吃的会多。但你说英国菜很奇怪啊，就你说这个炸鱼薯条啊，这个大家都说很难吃，但我老听他们说啊，其实海边的那些城镇的炸鱼薯条是好吃。但是问题是，我吃过那么多炸鱼薯条之后，我的结论仍然是这个玩意儿， 对， 恐怕再怎么好吃也就那么一回事吧。 它因为没有味道，连咸都不咸，我吃着它没有味道，味同嚼蜡呀，它这个鱼啊， 而且还一大块， 对，这么样的， 你觉得怎么感觉吃半年还没吃完？ 所以我说英国人这个理性到了一什么程度，吃的就是热量，它就是个热量，它这个薯条，对吧？这很奇，但是你看有这个问题很奇怪啊。嗯，这个法国猪蹄儿，嗯，这么样的好吃， 嗯，也在英国。 对呀、啊，他们也知道。 对、啊， 这个东西也对、啊。 那个厨师是你说是法国人是吧？ 那我们那天吃那个馆子呢，他也很有意思。那个馆子的大厨啊，他原来他就是个法国人，但是他一直在伦敦。他原来拿过这个米其林三星，那是最高荣誉。但后来呢，他都退掉，他不要了。因为三星的东西要很华丽，怎么样，很正经。他现在呢，就像我们那天，他做回就是用最简单的那个菜，你看摆出来的都是没有说特别花巧啊，没什么嘛。他要做回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就返璞归真，就等于一个大师，以前做满汉全席，今天回头做炸酱面。 总之呢，弄了半天还是法国人做的法国菜，只是在伦敦这个地方吃。 昨天我们也吃了一个法国的牛肉，闻到也是， 你们说很好吃， 极好吃。但是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英国人呢、啊，他真是傲慢与偏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要不是偏到一定程度啊， 他那个鱼和薯条可以抛弃了。 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比较的嘛。这么好吃的东西就在你们英国菜旁边，但是英国菜还是主流啊，还是这个，你是很奇怪、啊。 可是我跟你讲，英国人也很妙。我记得以前忘了是谁，是毛姆还是谁说，就英国自己作家都说，在英国你要吃好东西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你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吃早餐。 什么讲？ 意思就是说英国只有早餐好吃一点，那个英式早餐。他说你想吃的好的办法就是三餐都吃早餐， 全日供应， 对， 就是大肉肠子嘛，就是。 对，那其实也不怎么样，晚上吃多了你也吃了， 没错。 可是我就听说伦敦这几年啊是有个美食文艺复兴，嗯，就是说呢，他们伦敦呢一方面呢，英国厨师开始想想看，就是说为什么英国菜会堕落到这程度这地步，就开始想做好东西，也的确做过不错。那天我们周轶君啊，那么一块去吃了家好馆，还真不错，那个爱尔兰厨师做的。后来呢，我又去了一家呢，还是马克思故居。就是马克思以前住的地方，现在成了个餐馆，也是做英国菜，也是特别简单，但也做得很好啊。所以它还是有，但是呢，它不普遍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一直有个，这是个历史谜案嘛。什么历史谜案呢？因为你想想看，英国这个国家，它过去是个大帝国，嗯， 他这个国家，他在十八世纪的时候，他消耗糖的那个总量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，他入口的咖啡、烟草、茶叶都超过任何国家，他入口的香料是欧洲之最。 嗯， 也就是说，世界上有好东西，他都有办法弄到。 对啊，说英国人 为此还发动很多战争。 对，没错。对吧，来我跟我们中国要茶叶，要这要那。 对， 所以也就是说你有好材料什么东西它都有，你各地要吃什么东西它的人遍布世界各地， 是 什么印度菜中国菜怎么弄都能带回去，搞了半天怎么搞成这样。 对，但是在它这个大帝国的这个中心反而是淡而无味， 太奇怪了。 他们说就是古代的英国，它其实适合于农作物生长的地方很小，现在大部分的就蔬菜啊，在英国生产的本地产的很少，那在历史上也是这样，那些什么王朝的时候就很少，很少了以后呢，他养成了这个不是出去找啊，他们就养成了这个喂的习惯，就是这种就本我嘛，本我是其实都是会被决定的嘛，所以他们遗传了嘛，集体无意识里边就是这种杂。 我还听过一个讲法，说他们呢 气候不好， 其实跟工业革命有关，就他最早工业革命， 嗯， 然后呢他很迅速的农村人口，他本来也是田野嘛，是不是那天看开幕式那个，他很迅速的乡野的人口往城市去，都放弃农作。然后那时候呢，他就经历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，就是全国的农业啊，是工业化来做，是规格化的。那么每个地方呢，都迅速抛弃掉自己原来的土产呢，怎么样，种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吃一模一样的东西，用高速的铁路迅速的往城市运送货物。那么那个时候，而且他们讲究效率，尤其维多利亚时代，讲效率讲疯了，英国人。讲效率这个东西，你说跟吃饭啊是要吃好吃的， 相反 是绝对矛盾。 没错，他这个是不是也跟他的宗教有关系？比如这个清教徒啊，他 吃太好了又犯罪， 不能追求口腹之欲，就说这方面发展的太精致了。 哎，对，荷兰人就这样嘛， 好像有点不太对。所以 我曾经从伦敦开车开到爱丁堡，这一路高速公路 是什么？ 那一路高速公路不是中间有很多停的加油吃饭的地方？全部一模一样，真是的。 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炸鱼薯条还算好，有时候吃那个 pie， 对不对？那个馅饼 ，kidney pie， 你们吃过那东西吗？你肯定也吃过，一路你上回来一路开车没吃啊？ 没有。 全英国的国食除了炸鱼薯条就是那个 pie， 那个馅饼。 嗯。 那么比较我们就中国人觉得还能接受就是那个烧牛肉了。 啊。 对，烧牛肉算好了。那接下来 pie 那个就一个饼，那个饼呢，怎么讲？那个饼皮又厚。 就 错， 然后那个 怎么不好吃？ 我几次看现场，我不是讲了吗？观众秩序好，气氛好，球赛紧张，只有一点最不满意，就外面吃的东西。 哎呦，你就不要说了，徐老师， 都是八磅十磅啊，一百块不知道买个什么东西。 那年我们看， 这在英国人那儿都是有名的，就是说。他们的菜本来就难吃啊，但是他们自己都说体育场的那个菜怎么能吃呢？你想想，那他得横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咱得吃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英国菜不好吃，对咱们这次也正好不好吃嘛，咱们就戒色嘛。所以 戒色，不是戒食，戒食，然后就贪色了嘛，就是吃不好。美色总得有吧， 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司机不是好道长。这个我们还是要谈正题啊，看看一些运动员的这个精彩瞬间，我们这个导演给出一下啊。这个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啊也会有怪异的这个表现，来我们看看这个，你瞧，这是花样游泳，你知道吗？你再看下一张，看了这次你会后悔没看这次花样游泳。来，你再看下一张，这像哈利波特是吧？哎，二龙吐水 掐起来了， 掐起来了， 看着像俩印度选手，你瞧，哎，花样，再看，啊，再看没了，再看没了，再看，咱们可以看看下一组啊。这导演再给我们看下一组，也挺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运动员在场上的这个种种表现，你看啊， 这 一项 夺冠的时候， 这一项 啊，这个肌肉还不如林丹呢啊， 这陈一冰， 陈一冰啊，这个啊，功亏一篑啊，痛失这个 金牌，根本是被欺负。 对，王明娟啊，这是这个嘴都喊歪了，你看，再看下边， 博尔特，哎， 招牌动作， 而且这个是大家等待的、啊， 你知道吗？博尔特 他做这个， 在场上是这么庆祝的，嗯，但是回到卧室，昨天半夜是这个样子的，知道吗？奥运村呐、啊，所以说150,000只避孕套为什么没了？他这个瑞典手球队的三名女队员到他屋里跟他玩手球啊。 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 哎，这哥们儿逗了，这哥们儿掷铁饼的， 对，德国家伙 得了金牌，是不是？ 得金牌， 狂喜之下撕衣服，撕衣服，接下来他干了什么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我拿徐老师的 iPad 给大家看看啊，他干什么了呢？哎，徐老师摇一摇啊，往下走一走， 对， 他先脱衣服，对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？哎， 湿了，开始 湿了，湿衣服，撕衣服，哎，再往下，在场上奔跑。这时候看见刘翔没跨过去的那个栏啊，他好家伙， 跨了个 110米栏，这样披着要领的国旗， 铁饼运动员， 铁饼运动员，这都是不想当将军的司机不是好道理。 他那天是怎么回事？知道？他那天就是场上笑歪了啊、嗯，他本来就喜欢撕衣服。他过去好几次比赛赢了之后，他的嗜好之一就是立马撕衣服，撕了之后就跟场边的人要国旗披着来，他看到正好前头有蓝嘛，田径场嘛，啊，就开始跨，然后跨的比刘翔还好在那边， 没错。 可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我常看这些运动员披国旗那个，他们那个国旗呢，很多并不是说教练组啊什么早就预备好，他们往往是赢了之后到场边跟观众要，你知道吧？跟观众要，然后观众递国旗。 周凯那天就是因为我就坐在很近的嘛，前面有一个中国人带着国旗、啊，等到他赢了，他就把国旗丢下去。 对，丢下去他就披嘛。 这次有个调查，就是咱们谁以为谁哭得多，我们肯定说中国队哭得多，其实不是的。就得金牌啊，他们现在做了个统计，中国队哭得很少，哭得最多的你更想不到了，英国队。哦，概率啊，就是拿了金牌之后哭的。但是相比之下呢，唱国歌最多的是中国队，那在领奖台上， 就我们的队员会唱。 我这次印象最深的是两个，一个就是孙杨，孙杨个1500米，1500米，因为我看的是从中间看起嘛，所以我没看到他那个头。其实你要理解他那个头，才知道他后来怎样的拍水花，因为他差一点被取消了嘛。 他跳下吓坏了， 所以他就拍一拍，然后就哭。另外一个叫我非常感动的，就是一个何可欣， 对， 高低杠，他拿了银牌，然后他很朴实，他就开始在跟记者讲，他就讲了个比赛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解释，他说大家都希望我拿那个难度最高的7.4，但是我呢最近几天呢其实一直在练那个7.4，但是一直没那个把握，所以呢我这个要请大家原谅。很少，这真是好诚恳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叫我很震动。他说：“总是我自己了解自己更多一点吧。” 对， 我觉得这句话叫人非常感动。哎，然后他就轻轻地流下了眼泪，就这样。 太对你，但是你说这，我觉得这种感动啊，就是他会哭，我觉得很正常。但你说英国那个，我觉得有时候哭啊，不晓得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因为我好几回英国电视，我们在英国嘛，老看他们播他们那个自行车嘛，对不 对？ 对 对对，他们怎么在哭呢？ 他们自行车的，我看得很好笑。我们刚刚讲拿国旗啊，你们想过一个问题，自行车队员，他就是室内竞速，他跑完了，他的国旗怎么拿？你想想看，我看了好几回英国队，这不是还在绕圈吗？在场内， 对， 不能一下慢下来嘛。他就跟观众要国旗，要国旗，然后观众地方他就刷一下就过了，刷一下过了几圈都拿不到国旗，所以就哭了，急哭了。 这个今天呢，就在我们节目接下来这个时间，这个任灿灿啊，一个女子拳击比赛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要是她赢的话，这因为女子拳击是第一次进奥运会，现在中国队呢就在跟英国队 决赛， 它是最后决赛，中国到目前为止金牌是屈指可数了，拿一个是一个了，这个是分量非常重，因为这是女子拳击的第一个奥运冠军， 历史上第一块 、她现在在打。现在除了我们指望任灿灿出色发挥以外，还指望一个人。 谁呀、 就是他们的首相也去了， 卡梅隆。 你知道卡梅隆是以什么著名的吗？ 没对，少主星。卡梅隆看比赛，他英国就输， 所以我们现在 好啊， 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任灿灿以外，就希望寄托在这个首相 卡梅隆身上。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 当然还有一个刘翔的希望，你知道吗？刘翔也挺有意思，就是我可以给，就是说这个商业裹着他呀，这个不但他身上那么多个广告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是说那些广告商们呢反应很快，他这一下啪一下全出来，就那意思又失败者又怎么很也很了不起啊，就说一些这个话。但是也有些网友说，这是想的肯定是事先准备好的，对吗？ 对， 两套方案，啪一下就是这一套。但是呢，最缺德的呢是一个房地产商，这个房地产商呢拿刘翔这个做广告，结果呢 他没直接说刘翔，但是名字上 你可以看看，你可以看看他这个广告啊起到了反效果，就受到了这个你看，就是说便宜时候不买房等于巅峰玩退场，就是结果受到网友痛骂。咱们这个广告之后可以聊聊这事儿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呀，徐老师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，刚才刚在祝福任灿灿，现在场外传来消息，任灿灿屈居亚军。 哎呀，这卡梅隆的不准啊，卡梅隆。 哎呀，怎么卡梅隆这回就不灵了呢？ 不是，你看你们这个心理，亚军怎么了？亚不就前两天刚说这事儿吗？ 不，但是这一次是非常历史性的一个时刻。要是能拿到就 很好，对，亚军也很好，但是问题是当然还是希望他赢嘛，对不对？还是想这个没办法，你还是想他赢嘛。但是你刚刚讲到这个卡梅隆去了就必输，但我发现英国有另一主人啊，他这些政要去了倒还挺灵的，对英国来讲，就他们那个皇室，你之前有没有看到？就那个威廉王子跟他弟弟。还有威廉王子的老婆凯特，他们三个老去看，然后呢一直在场上出现，就每次镜头都要对着他们嘛。那后来呢，我听说啊，其实英国这几天很忙，他政府为什么呢？他现在要利用这个王室，说他这三个这个年轻王室成员啊形象还不错，多点出镜，然后呢要他们呢还要派遣他们到世界各国干嘛，招商引资。因为英国经济不是不好嘛， 对， 他就趁着奥运这期间，世界上也有很多政要来啊什么的， 对， 他其实很忙。比如说我天天到市中心就看到他在使馆区啊，一天到晚多少那些大使馆的车子啊，啪啪啪啪来来往往，接接送送。英国现在一天到晚就趁着搞奥运的时候，他政府底下拼命在找钱。 你说的对，就说这个伦敦呐、啊，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。你知道多少现在超级豪华游艇，包括那个阿拉伯的那些个王子，那游艇现在都停在伦敦， 包括我们的那个什么号啊。 中国 的 那个深圳号， 我们这个冒鸦片战争之仇的这个， 他这个伦敦奥运挺聚人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还挺有意思。这要叫平常 把窦文涛都聚来了， 不是、咱们这平常心里凑什么热闹嘛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次这个伦敦奥运呢，光中国冒充上流社会的就来了很多呀。 对， 哎呀。这帮嗨，我都没法骂他们，就是嗨，我认为上流代表中国 怎么了？ 说代表中国上流社会了， 有这么说话的？ 是啊，那天有个人给我介绍，说他们是代表中国上流社会来， 还真的这么介绍？ 我说中国有上流社会了，不就是一帮企业家嘛，是吗？怎么就上？哎，反正就不说这个了。哎，我就说，很多的确各地是全世界上流社会都来了，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，就频繁的 party。你像，而且你在北京都不会碰到这种情况，就谁知道你来了，突然我的手机就会收到一些朋友的电话，几乎每两天就有一次邀约，就是在哪个庄园今天有一个晚会啊，有你们中国的比如朗朗或者还有谁谁谁， 我也老收到， 是吧？来，甚至我们还收到说什么社团的，还有什么英国的这个党的要聚会，要请你吃饭，甚至还要什么，我还收到一个什么呢？哎呦，就是带诗朗诵的，说是 什么说？ 就是诗歌，还有诗歌，就是念诗的，弹钢琴的。 从一开始就说过了，伦敦奥运中国半个主场。 哎， 这一开始就说过了，中国的重视 程度，好多这种场合都 国力的上升 下来了， 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性，这个奥运会就仅次于英国。简单这样说吧，英国当然是最重要了，他们花了那么大的力量，但仅次于英国，中国是很重要的。 不过我觉得奇怪，你想想看，当年北京我们有这样太了解，那时候 北京也厉害， 也是这样子， 北京更厉害， 更厉害， 北京更厉害。据我知道， 北京 那个时候啊，酒店的涨的幅度啊，比这里厉害得多。 北京还有中国自己各地的上流社会呢，对吧？ 对， 各个地方的 各个县里的乡里的上流社会， 镇里的上流社会，加起来都 得来啊，都得来啊，是吧？ 书记这不都上流社会？可是我回头我好奇一点，你说这么大家来凑热闹，你说平常你会想凑这种热闹？你说平常要不是说我们要来做节目，当然我也想来看奥运， 对。 但是你说什么地方搞个大事一起凑热闹，我可绝对不会， 会凑热闹。如果不要自己掏腰包， 没错，这就是徐老师这次的选择嘛。徐老师这次的选择， 如果不要自己掏腰包，那很多上流社会都不是自己掏腰包的。哎，我顺便给大家读一句，太精彩了，就是在刘翔出事以后，耐克官方网站推出的伤痛广告：谁敢在巅峰从头来过？即使身体伤痛，内心不甘，让13亿人都用单腿陪你跳过终点。活出伟大，一起为飞翔而战。 这就是那些广告开始抒情，是吧？ 其实我觉得这 十几分钟以后 挺恶心的。我觉得老实讲，这个你大伙一起出这个，就跟等于大伙一起捧他或者怎么样，别搞这些。 但是你听徐老师说刘翔才损呢，徐老师说什么呢？说刘翔这两次 的表演倒一倒就全部。